韩文清这要干嘛？ 观众们已将大漠孤烟的举动完全看在眼里，他们没有笨到这样了还看不出他的意图，这一问完全就是一种惊叹，就连潘林也在转播中这样嚷了出来。轰轰轰，墙壁不断有脆弱处被轰开，飞快的已有两面墙千疮百孔。这是古堡在颤抖吗？听着这不停的响动，乔一帆也不知是自己的错觉还是真的，好像已经感觉到墙体在颤动，似乎支撑不住上面的重压。天花板看起来也像是在一点点的下沉，好像失去了足够的支撑。这样下去真的会塌。乔一帆不管自己到底是错觉还是怎样，最终做出了肯定的判断，他没办法再在这里继续死守下去。霸图的老拳法家比他们的新拳法家狠辣太多了，乔一帆只能主动出击。这一带的房间结构他十分熟悉，韩文清的大漠孤烟正在这一圈里轰毁着墙壁。听声辨位，乔一帆大致判断出了大漠孤烟的所在，立即操作着一寸灰赶去。因为熟悉，他预判了韩文清接下来要拆的墙，乔一帆决定到这边去伏击。压低身形移动，一寸灰顺利抵达墙下，摆好姿势不动，乔一帆开始数声音。声音越来越近，头顶已经有灰尘不住的跌落。乔一帆抬起角色视角看去，这次他可以确信，现在真的是天花板在颤，他们真的有点支撑不住了。乔一帆不动，大漠孤烟已经绕到附近，再动只会暴露。啪啪，两拳如此清晰地响着，甚至不是从空气，而是直接从墙体上传过来的声音。大漠孤烟终于砸到了一寸灰藏身的这边墙。轰，第三拳破墙，一寸灰背抵着墙不动，偏转的视角可以看到大漠孤烟洞穿墙面的拳头缩了回去。啪啪啪，又在砸，还是这面墙。韩文清是专找墙上脆弱处，所以他轰过的墙目前还没有整面直接倒下的，但是连成一片后明显就有些吃不住力了。嗡，再破开一洞，几乎就在一寸灰的身边，乔一帆甚至可以清晰看着大漠孤烟拳头的骨节包裹在他那赫赫有名的银武拳套烈焰红拳当中，火一般的颜色，乔一帆似乎可以感觉到那拳头的炙热，带着无与伦比的斗志和杀意。啪，拳又响，大漠孤烟第三次轰墙，不是一寸灰所抵的位置。乔一帆判断得很清楚，当然会选墙体坚固的位置，正是韩文清不会选择的地方。拳在身边响动，一寸灰慢慢亮出了刀锋，光芒徐徐浮起。轰，又一洞破开，乔一帆丝毫不为所动，视角锁紧了前端大漠孤烟即将出现的走廊口。但是就在这时，背底的墙壁发生了非常强烈的颤抖，跟着竟然变起形来。不会吧，乔一帆抬起视角，上方的天花板多处已经开始向下塌陷，到极限了吗？答案显然，韩文清也立即注意到了这一点。啪，又一拳轰上，而这一次他不再挑选什么脆弱处，只是击打着墙壁，以攻击加剧墙面的震动变形，要他催化这片坍塌。这一拳那半面墙顿时就已经塌了，显然为了加速，这一拳已经不再是普通攻击，而是威力更大的技能，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产生了很强的破坏。这半面墙一塌，一寸灰身形暴露，极限也终于被打破。不用大漠孤烟再做催化，轰一声响，头顶一片顿时就已经跌了下来。乔一帆连忙操作一寸灰就要转移，大漠孤烟却一个箭步窜来，就从那跌下的天花板下方。轰，天花板跌地，尘土一片飞扬，大漠孤烟最后一个翻滚，用这低身位的移动终于将跌下的天花板甩在了身后， 弹起时，拳头迎着一寸灰的刀光就上，崩拳。拳头发力，鬼剑士的斩技判定实在不足以和拳法家的拳头抗衡，这一拳连人带刀崩飞，脚下不停，立即迈步赶上。周围墙在倒，顶在落，韩文清却无视着这一切，在晃动中，大漠孤烟笔直地冲了过去，轰轰轰，四处都是墙倒顶落的声音，砸起的尘土四下飞扬着，几乎要将一切遮盖。两道人影就在这仿佛地震般的灾难中战斗着，一整圈真的全数塌了，甚至一些大漠孤烟没有轰击到的地方，也因为之前战斗后残留下的脆弱，此时被其他地方倒塌的地方一带，仿佛多米诺骨牌似的追着就倒下去了，废墟，一片废墟。墙倒了，天花板掉下来了，二层上的无数陈设甚至墙壁跟着一起往下坠。观众已经完全忘了搜索二人的战斗，只看着这古堡不知会不会被这样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个倒塌。没有，最终还是没有。古堡从外观上看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只是内里已经翻天覆地，原本的二层在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后几乎不存在了一般。一屋那尽是二层埋下来的各种事物，已是一片废墟。轰一声闷响，一团废墟突然破开，一个角色摔出。是谁？大家视线连忙追上，一寸灰，是乔一帆的一寸灰。紧跟着韩文清的大漠孤烟现身，没有理会周围的巨变，他的眼中只有那个要击倒的目标，拳头挥下，最终一击，荣耀。系统宣布着胜利，而此时大漠孤烟身处的背景着实惨烈，一片废墟不说，许多地方还在继续摇摇欲坠。观众们都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主场地图，韩文清现在是把主场地图给拆了呀，这真是太豪迈了。现场的星星粉丝们都默不作声，听着客队看台那边的霸图粉们又吼又叫。气派，这场胜利太气派了，连屋带人一起拆一起毁，痛快。喧闹中，乔一帆从星星的比赛席中走出，狂热的霸图粉难免对他有些不友好的攻击。上一场乔一帆将宋其英压制的挺死的，那么这一场呢，韩文清带给了霸图粉复仇的快感，而且是很豪迈的复仇感，不能再满意了。霸图粉们兴奋不已，大概都已经忘了这还没完，星星还有一位选手要上场呢。于是就在他们的兴奋中，电子大屏幕已经悄无声息地将星星的第五位，他们的守擂大将的名字亮了出来。魏琛，术士，迎风布阵。 是魏琛， 潘林的口气中饱含惊讶，这确实是一个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安排。魏琛，蓝宇战队的前队长魏琛，在对蓝宇的第一回合系列赛的团队赛中，他用坚韧顽强的表现帮星星战术打下了基础。他打得很辛苦，但这也正是他最值得尊敬的地方。谁都看得出这位选手的纵然意识还在，但他的反应和操作却都已经有些跟不上了。魏琛不是在和蓝宇比赛，分明是在和无情的岁月较劲儿。能有一次那样的表现堪称奇迹，或许就是因为在主场遇到的又是他应该很熟悉的蓝宇战队，所以魏琛才能有这样枯木逢春般的发挥。和蓝宇的比赛一结束，大家就都以为魏琛所能贡献的就已经结束了，他就是针对蓝宇的一支骑兵。但是现在面对霸图，第一场擂台赛，魏琛竟然以守擂大将的姿态登场，令人意外。可魏琛已经起身，嘚瑟地向主场粉丝们挥着手朝场上走去，途中遇到乔一帆。 嘿，吓坏了吧？ 魏琛对乔一帆笑道。乔一帆愣了，这算是什么说法呀？自己该怎么回答呢？ 看老夫的。 魏琛摸了摸乔一帆的头，把他的发型搞得一团乱后，满意的上场去了。 星期最后一位选手居然是魏琛，这是个什么意思啊？ 潘林向李一博请教。 大概这图魏琛特别擅长，特别有把握吧。 李一博十分勉强地回答着。歪打正着。魏琛本也以为自己的季后赛之旅打完蓝雨后就差不多，但是当对霸图这一阵星星最终选择了这幅图做擂台用图时，魏琛就有了预感。这幅图他熟，这幅图中的古堡他更熟，室内战斗因为不住切换的小场景，节奏想快也快不起来，对于他这种慢节奏的老将来说倒是天然的配套，这图自己可以一战。魏琛已经准备主动请缨时，却看到叶修已在望着他。一切尽在不言中，魏琛再次得到出场机会。但是现在走上赛场的魏琛苦笑了一下，他赖以仰仗的东西此时已经被韩文清毁得不成样了。坐在台下时，魏琛就已经将韩文清咒骂了180多遍了。星星擂台赛的胜负记在了他身上，可是他却失去了他本将大肆利用的东西。和韩文清那家伙打正面，魏琛肝都发颤，现在的自己哪里还能驯服那头猛虎啊？哪怕那头猛虎也已经露出老态，但自己本都已经埋土里了，却又硬生生爬出来在这挣扎呢，都这样了还要给老夫出难题。魏琛嘴里不住地嘟囔着，直至裁判向他招呼，示意他快些进入比赛席。 哎，那就上吧。 魏琛咬牙进了比赛。 韩文清啊，时隔这么多年了，就让老夫再领教一下你猛虎般的气势吧。